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今日系2015年3月26日嘅。今个星期咧，亦都系会继续讲关于呢一个同性婚姻嘅问题。咁其实上次嗰个节目咧，即系都讲咗一大部分嘅啦，咁样样。咁但系咧，上次有好多嘢都未讲完啦，咁样样。咁同埋咧，亦都系喺上个礼拜咧，都发生咗一啲嘅事情嘅，就系、是、即系令到今日呢一个嘅话题咧，即系都系非常 relevant 嘅咁样样。咁就系讲到咧呢一个 DNG 事件啦，咁样样。冇错啦，咁呢个 DNG 事件咧就并唔系赶水货客嘅 DNG 事件啦，而系咧关于呢一个嘅同性婚姻嘅 DNG 事件嘅，咁相信大家都可能听过噶啦，咁就系咧事源咧。即係呢兩個意大利嘅設計師咧 ，Dolce and Gabbana 咧，即係 DNG 嗰個 Dolce and Gabbana 咧，佢喺一個訪問裏邊咧，就係公然咧反對同性婚姻。咁佢最主要嘅理由就係咩咧？佢哋就係希望咧小朋友咧係可以喺一個正常嘅傳統嘅家庭裏邊長大。咁一個正常嘅家庭咧，就係需要有爸爸同埋媽媽，而佢哋覺得咧，即係同性婚姻所產生嘅小朋友咧，只係 chemical。Children 同埋系透过呢一个 rented uterus 咁样样嘅，即系佢哋话呢一啲小朋友咧系由化学所造成嘅小朋友，咁同埋呢一个嘅卵巢咧都系租翻嚟嘅咁样样。咁马上咧系有好多嘅同志团体啦，或者系支持同性婚姻嘅团体啦。例如 Elton John 啊咁样样咧，佢哋就马上走出嚟咧，就系、是、大力要求人咧，就系、是、杯葛啊 DNG 咁样样，咁希望人哋唔好买佢嗰啲嘅产品嘅咁样样。咁其实呢一件事咧，就引证咗我上个礼拜所讲嘅即系两大点嘅咁样样。咁第一大点咧，就系、是、事实上系有好多同性恋者咧。根本咧就系唔支持同性婚姻嘅，咁第二大点咧就系呢一个嘅支持同性婚姻嘅人嘅霸权啊，咁样样吓，佢哋嘅霸权，佢哋唔系希望可以话哦，你有呢一个讲法，我哋攞出嚟一齐讲啦，咁样样，佢哋嗰个做法咧就系、是、当系有人反对同性婚姻嘅，系同佢哋嘅意见系唔一样嘅，佢哋咧就一定要打倒佢哋嘅咁样样，咁呢个都好正常嘅，因为左翼思维通常都系咁嘅，因为通常右翼啊，或者系一啲嘅自由派嘅思维啦，咁样样，佢哋就会话哦，好多人都有唔同嘅谂法，我哋要尊重唔同嘅人嘅谂法啦，咁样样。咁但系好多时候左翼嘅咧就系一个嘅斗争嚟嘅，咁所以你见到例如共产主义嘅佢会话阶级斗争啊，即系文化斗争啊，各样唔同嘅斗争，系一定系要做到你死我活先得嘅咁样样。咁所以佢唔会话唔会话我、哦、同性婚姻咁你可以支持你可以反对冇所谓嘅咁样样，即系如果你系唔支持嘅咧，佢就一定咧系要整死你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有好多人咧，佢哋都系希望即系同性恋嘅人士咧，即系包括好多同性恋者，即系佢哋根本系好简单，唔想同其他人有关系，即系佢哋自己想自己开开心心结婚，都唔影响到其他人。有好多人係希望見到呢一件事發生，咁但係當我哋見到呢一啲嘅即係同志團體嘅行為咧，就令到好難支持啊，因為你唔知佢哋下一個步驟係會點嚇，你唔知佢哋會點樣利用呢一個嘅 power 咁樣樣嚇。咁啊，講翻頭先個第一點先啦，就係話呢一個嘅即係唔係話所有同性戀者都係支持同性婚姻啦咁樣。咁即係根據呢一個 marriage equality 咧，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澳洲嘅團體啦，咁就係、是、即係諗住有呢一個嘅婚姻平權啦，同性婚姻啦咁樣。咁咧佢哋就係、是、即係自己講咧係只係得80% 嘅同性戀者咧就係、是、支持同性婚姻嘅啫。咁換句話講咧，即係有20%嘅同性戀者係唔支持啦咁樣。咁而喺歐洲咧，甚至亦都係有一個團體咧，就係、是、叫做 gay。Against gay marriage， 即是说同性恋者是反对同性婚姻的这样。那有些什么理由呢？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刚才 Dolce & Gabbana 已经讲了，就是他觉得小朋友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长大呢会是最好的这样。而这个讲法呢亦都未必讲不通的。亦都未必讲唔通嘅。咁点解呢？因为呢即係我自己都读法律啦咁样。咁即係曾经即係都成日喺啲法庭出出入入啊，见好多唔同嘅 case 啊咁样。咁而事实上呢，尤其是喺一啲即係例如你偷嘢啊，又或者係犯咗啲罪啊嗰陣时候呢，法庭呢一定係会睇下一啲叫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嘅。即係有冇一啲嘅情况係令到你偷嘢嘅呢，即係令到你可以减刑嘅呢咁样。咁其中一个呢，即係好多时都係咁样㗎。咁而事实上即係呢一个都係一个社会嘅问题啦咁样。通常如果一个小朋友嘅即係成长唔好啊咁样，都係一个嘅理由嚟嘅，而法庭亦都係接纳嘅。咁好多人都会话，哦，因为我细个缺乏父爱啊，冇爸爸，或者我缺乏母爱啊，系冇妈妈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就做咗呢一啲嘅行为啦，咁样。OK， 咁即系喺呢一个社会同埋喺法律上嘅，其实而家都系认为一个嘅健康嘅家庭系需要一个爸爸，需要一个妈妈嘅，呢一个系一个法律嘅观点嚟嘅咁样。咁如果你系话唔系嘅，其实小朋友唔需要爸爸同埋妈妈嘅咁样，只系需要其中一个得噶啦咁样。如果呢一个系事实嚟嘅，喂，咁个法律亦都系应该因此而改变啦。咁如果系咁嘅，咁一个法庭系唔应该接纳话因为呢一个人咧系得一个爸爸，或者呢一个人咧系得一个妈妈吓，咁咁所以咧佢就做呢一啲嘢啦咁样。因为呢两样嘢系唔可以并存嘅，因为如果你呢一个社会系话一个小朋友系唔需要父亲或者唔需要母亲嘅咁样。咁你先至係可以推行呢一樣嘢嘛，係咪先？即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講法啦，咁樣。咁其實有另一啲講法就係咩呢？就係其實我哋要知道呢，同性婚姻呢一個 concept， 即係呢一件事其實唔係存在咗好耐，其實係喺呢十零廿年先至係即係開始推行嘅啫，咁樣。咁其實以前呢，即係尤其是喺六七十年代呢嗰陣時候，係同志團體就啱啱冒起啦。咁喺嗰啲時候呢，其實佢哋係極力反對婚姻呢一樣嘢嘅。冇錯啦，佢就係認為婚姻呢一樣嘢咧係唔好嘅，即係唔係淨係講同性婚姻，係婚姻啊，包括係男女婚姻都唔好。咁所以嗰陣時候喺六七十年代咧，佢即係有一個喺英國啊，有一個叫Gay Manifesto 嘅，即係即係佢哋嘅呢一個同性戀嘅叫做政綱啊咁樣啦。咁佢就係咧大力反對婚姻，佢亦都係話咧婚姻咧係一個嘅監獄嚟嘅。咁佢就希望咧，所有人咧，无论你系男同埋女啊，即系你系双性恋定系异性恋定系同性恋咧，即系都唔好支持婚姻呢样嘢嘅咁样。咁所以佢哋即系当时咧都系有好多人唔支持婚姻嘅咁样。咁佢哋嗰个理由就系咩咧？咁第一咧，即系佢哋觉得婚姻系坟墓啦，而佢亦都系唔相信家庭呢一个观念啦咁样。因为你见到其实而家就算系要求同性婚姻嗰啲人，即系起码佢哋相信一样嘢，佢哋系相信家庭呢一个嘅观念，否则佢哋唔使结婚啦咁样。咁但系当时亦都系有好多人嘅谂法，佢哋就话咩咧？佢哋就根本就唔相信家庭呢一样嘢。咁我有乜理由系即系有呢个同性婚姻咧？咁样。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当时的想法。另一个讲法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男和女这个关系叫做婚姻。那男和男的关系怎可以叫做婚姻呢？或者女和女的关系怎可以叫做婚姻呢？那其实这个讲法你未必同意，但是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讲法，都是一个讲得通的讲法。咁樣，咁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對於呢一件事就係點咧？就係、是、即係我見到有好多女權分子嘅咁樣。當女權分子喺一個社會裏邊係想得到更加多認同，係想得到更加多無論係法律啊或者社會裏邊嘅 recognition 嘅時候，佢哋唔會話我叫做女人，我喺社會裏邊咧係得唔到尊重嘅。哦，如果我將我自己叫做男人咧，就可以喺法律同埋社會裏邊得到尊重啦。咁樣係唔係咁咧？咁当然唔係啦，咁有冇可能呢？亦都係当然冇可能啦。即係你唔会即係见到呢一个女人咁样，咁跟住即係你本身系唔尊重女人嘅。咁跟住之后个女人话我而家唔系叫做女人啦，你唔可以叫我做女人，你要叫做男人嘅。咁跟住你即刻无端端佢好尊重喎。即係呢个系冇可能嘅咁样。咁同样地即係 同性婚姻嘅，其实如果佢哋系想得到社会嘅认同，系未必需要叫做婚姻呢一样嘢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喺好多女权分子里边，我哋就见到啲咩咧？即系佢哋首先就冇要求自己叫做男人先啦。咁同埋佢哋反而系做啲咩咧？佢哋咧系要将自己同男人咧就系分开，要将自己咧成为另外一种类别咁样样。咁所以例如 woman 呢一个字嘅 woman， 有啲女权分子咧佢系非常之反对呢一个字嘅。咁佢会叫自己做 women。WOMYN， 咁佢就希望 woman 呢个字咧，连个 man 嗰个字都冇，咁样样就要将自己咧同男人咧系完全分开嘅，咁样样。咁嗱，头先咧已经系讲咗差唔多五个例子啦，就系点解同性婚姻系有问题嘅，咁样样，又或者系即系有自己嘅漏洞嘅，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唔同意嘅，你希望系可以得到同性婚姻，其实都可以嘅，咁样样。呢一个就系即系自由嘅思想啊，自由嘅谂法就系、是、即系你觉得你嗰个关系应该系咁嘅，咁啊 OK 咯。如果人哋唔觉得，咁啊唔 OK 咯。咁尤其是而家法律即系喺好多唔同国家啦，咁样都系未承认呢样嘢嘅。其实呢一样嘢系应该可以攞出嚟讲，系可以一齐辩论嘅，咁样样。咁但系我哋而家所见到的就是咩呢？就是这些的同性恋的团体或者是要求同性婚姻的团体呢，他们就是有一个霸权出来。当你是讲一些说话是反对同性婚姻的时候，他们就立刻不容许，他们会走出来就是要整死你，他们要杯葛你。咁但係喺一个西方嘅社会里面，其实係咪应该要辩论呢一样嘢呢？即係呢一啲咁好嘅 point 係咪应该攞出嚟一起 debate 下，一起傾下呢？因为其实双方都係有佢自己嘅讲法嘅。咁边个讲法啱啲呢？咁都是要拿出来傾，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说你讲这些说话就代表你是憎恨同性恋者的，或者你是反对同性恋，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问题就是同性这个的关系应不应该叫做婚姻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些同性的团体他们不让人讲。在这一单 DNG 事件你就见到了，即是他不会说、哦、你有这个看法不要紧，大家拿出来讲。他是直接不让人讲。当你讲这些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要杯葛你，他们就要你 shut up， 他就不让你出声，这样。但是事实上如果他们所讲的说话是有 point 的，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拿出来讲？为什么不可以大家辩论，大家一起傾呢？你会见到这些左翼的团体，他们是永远不喜欢拿东西出来傾的，他们是不喜欢辩论的，他们是要用一个斗争的方法。所以他是不会容许你有你自己的讲法，就是他是一定要整死你为止，他是不容许有异议的。所以这件事呢，其实是令到有好多本身会支持同性婚姻嘅人，最后都唔支持嘅，咁样。因为其实即系尤其是喺西方国家啦，系有好多嘅自由派嘅人士，佢哋相信如果两个人佢哋系相爱嘅，同埋佢哋想进入呢一个关系嘅，点解佢哋唔可以结婚呢？咁呢一个讲法其实系讲得通嘅，咁样。咁但系同时嘅，如果你一间教会，一个教会系一个私人嘅会所，系一个 private club 咁样，你如果打高尔夫球嘅，即系啲人都会话你一定要着啲咩衫啊，或者边啲人入得，边啲人唔入得啊，即系都会咁样啦。咁而教会嘅佢系有自己嘅谂法，佢系有自己嘅圣经啊，咁样。咁如果佢系唔容许你嘅，咁样，咁啊冇办法啦，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即系都系会有其他教会可以接纳你噶嘛。但系而家好多嘅即系同性恋者，佢会点咧？佢系会去一啲嘅教会踩人哋墙，即系人哋即系佢明明知道呢一间教会系唔接受同性婚姻嘅，就要去到人哋间教会话你一定要主礼我哋嘅婚姻，你唔肯啊，我告你咁样样。应唔应该咁做咧？咁啊唔知啦，咁样样。咁但系事实上，即系当你见到呢一啲行为嗰阵时候，就会令到有好多人反感，或者系惊咗呢一啲同性恋者，就会话：，哇，你会唔会几时烧到埋嚟我嗰搭噶？咁样样就系咁样样啦。或者我本身系支持同性恋嘅，咁但系唔支持同性婚姻，就即系呢啲系包括同性恋者啊。即系当你系咁样做嗰阵时候，你咪会俾到人哋一个坏嘅印象咯，咁样样。咁同埋你另外见到嘅就系咩咧？就系好多时候，即系呢啲同性嘅团体咧，即系佢哋会前言不对后语啊，同埋有自相矛盾嘅情况嘅，咁样样。因为佢好多时候嗰个讲法咧，就系话当两个人相爱，又或者我系想进入呢一个嘅关系，而唔影响其他人嘅，即系呢个系一个自由主义嘅讲法啦。点解我唔可以做？即系点解我冇呢一个自由？即系呢个讲法系讲得通嘅。咁所以咧，佢哋就攞咗呢个 terms 啦，即系叫做婚姻平权嘅。即系而家佢哋 在西方国家不叫做即是同性婚姻，即是他们会叫这个做婚姻平权 marriage equality。但是同时事实上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是有很多其他想结婚的人，即是除了同性恋者之外都结不到婚的。例如即是这个叫 polygamy， 即是一夫多妻啊，或者一妻多夫啊，或者是多元的家庭的，这样可能两个男人三个女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即是这样的。其实在美国啊，尤其是同埋好多西方国家，有好多人是住在这个的关系里面的，而他们做这件事也都不伤害到其他人，那他们也都是想结婚，那为什么有很多的同志团体，这些叫做 marriage equality 的人，他们会为到同性婚姻而争取，但他们不会为到那些人而争取，但是同时他又拿了那个名字，即如果我们是说平权的，那有什么理由是只是包括同性婚姻，其实是应该包括其他的关系，是不是？所以呢，其实在西方国家呢，即是这一个情况呢，其实现在不理想的，因为其实社会呢，即必定是要即正视这个的问题，而尤其是即我们现在在西方国家是越来越开放啦，咁样咁其实是应该有更加大的自由度的。而这个自由度呢，就是应该包括同性恋者可以结婚啦，咁样。咁但是呢，亦都是要保护一些私人的团体啊，或者一些做生意的，他们不会因为不支持同性婚姻或者不 serve 他们而被人告的，咁样。是啦。咁所以即是我即是其实不是只是我啦，即是一些自由派呢，他们曾经都是推行，或者他们也是提议过呢一个叫做libertarian relationship 的，这样即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关系的，这样。那这些关系呢是可以有任何的组合的，即是你可以是两个男啦，两个女啦，男和女都可以的，那也都是呢可以三个男五个女，五个女六个男，这样。As long as 你是开心同埋唔影响其他人嘅，你就可以进入呢一个叫做婚姻嘅关系啦。嗱，甚至咧呢一个关系直情唔需要叫做婚姻添，咁样你可以将呢个关系叫做 blue blue 或者叫做 bleh 都可以嘅，咁样。咁点解咧？因为你咁样做，你唔影响到其他人，同埋你哋自己开心啊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可以叫做咧任何嘅名嘅，咁样。咁同埋即系限期咧，未必系永远嘅，因为即系结婚系一生噶嘛，咁样。嗱，呢一个嘅关系咧，可能系三年或者四年，甚至系两个月都可以嘅。点解咧？因为你咁样开心，同埋唔影响其他人啊嘛，系咪？咁但系有啲人就会 raise 呢一个问题啦，就话哇，你咁样会唔会影响呢一个嘅即系社会咧？咁样样咁。当然会啦，咁样即系其实同性婚姻你都会影响呢个社会嘅。咁但系其实最后嘅呢一个系一个自由嘅决定，而事实上而家已经系有好多人做紧呢一啲嘢噶啦，咁样。咁但系只不过系话系话喺社会里边系冇一个咁样嘅认同嘅啫嘛，只不过系咁样啫嘛。咁但系其实呢一啲嘢已经系全部发生紧嘅，咁样。甚至是的，有一些人呢是即如果他们想的话呢，是可以跟一些物件结婚都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和他们开心嘛。其实事实上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的，即我之前都看过一套纪录片呢，就是说在日本呢有一位的哥哥仔这样，他就买了很多那些人形胶公仔摆在家里这样。跟着之后呢，即他平时正正常常的，但是回到家里就这些人形公仔就穿了不同的衣服，跟着摆在家里那里。跟着人家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即有这么多这些公仔呢，这样。跟着之后他就说因为他们很漂亮，而且他们不会出卖我，这样。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合理的讲法。如果这个人想跟这些公仔结婚，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这样做又不会影响其他人，而他又开心，是不是？我这里手上都有一宗这样的新闻，就是上个礼拜刚刚见到的，这样。就说有这个31岁的女士，这样。她就和一棵树就是爱上了一棵树的，这样。她呢还将这棵树改为 Tim， 这样。她也都是有和这棵树发生性行为，不知道点啦吓。咁佢仲话咧，即系同棵树发生性行为咧，就系 the best sex she's ever had 咁样样。咁佢又系开心，咁佢又想同棵树结婚，咁你点解唔俾佢咧？咁佢就话呢一个女士啦，就叫做 Emma McCabe。咁佢就话咧，佢系爱风头，即系爱上咗呢一棵树啦，咁样样。咁点解咧？咁尤其是咧，即系佢同之前好多嘅男朋友散咗，同埋之前嘅关系咧都唔好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就 爱上咗呢棵树，咁佢亦都系话同呢棵树发生性行为咧，系比佢同埋任何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咧系更加 high、更加开心嘅咁样样。咁咧佢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同呢棵树结婚，咁但系咧即系法律而家唔俾佢，咁同埋咧佢家人咧亦都唔接受佢啊，几惨咧，家人唔接受咁样样。咁即系啲科学家咧就话啦，哦，佢其实咧呢一个情况咧就系叫。dendrophilia 咁样样，咁就系中意一棵树咁解嘅咁样样，系啦。咁如果呢一个人系中意呢一棵树嘅，咁佢中意呢一棵树唔影响其他人嘅，咁点解佢唔可以进入呢一个嘅关系咧？系咪？咁所以即系根据呢一个嘅自由派嘅想法咧，就系、是、最好咧政府咧就唔好参与婚姻呢一样嘢啦，最好咧就系、是、任何嘅婚姻或者任何嘅关系咧，就系、是、两个人之间或者好几个人之间嘅私人嘅 contract 咁样样。咁如果你系想进入呢一个关系而唔影响其他人，而大家咧都系即系有足够嘅岁数嘅，即系够称嘅，可以做呢一样嘢嘅咁样样，咁就应该系可以进入呢一个嘅关系咁样样噶啦。咁其实而家事实上咧。法律都是容許的咁樣，咁而家唯一的問題咧，就係佢哋唔可以用 marriage 呢一個字啫，咁樣。咁但係如果將 marriage 呢個字放寬咧，讓任何人都係可以用咧，咁其實都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噶啦，咁樣嚇。咁所以其實呢一個自由主義咧係 OK 嘅咁樣。咁首先咧，即係同性婚姻啊，如果你想要婚姻嘅，咁你隨時可以啦，因為呢一個字咧唔係話政府 hold 住，一定係政府即係。颁派一个嘅certificate 先至可以令到你可以结咗婚嘅咁样，就唔系啦，就任何人都可以攞到嘅。咁放宽，咁应该大家都开心啊，系咪？咁同时嘅如果你系基督徒嘅，其实都唔使担心，或者如果你系保守啲嘅，其实都唔使担心，因为始终如果你相信一个婚姻系男同埋女之间嘅一个神圣嘅一样嘢咁样。而神是会祝福的咁样，咁 just because 喺你隔篱屋有一个人同棵树结咗婚嘅，咁点会影响到你呢？系咪？咁其实系唔会影响到你喎，咁其实你都唔应该理其他人啦，咁样，因为如果其他人系要咁样做嘅，佢系要咁样叫嘅，咁其实你都唔阻止到佢嘅，系咪？咁其实你都唔应该阻止佢，就系咁啦。咁事实上，就算嘅，如果系有两个男，佢哋系。即系结咗婚嘅，又或者佢哋系将佢哋自己嘅婚姻系叫做或者将佢哋嘅关系叫做婚姻嘅，咁其实都影响唔到你，咁其实你都唔应该阻止佢咁样样。咁所以呢一个就系自由派嘅好处，就系任何人咧都可以做任何嘢 ，as long as 你唔好影响其他人，咁就得噶啦。咁会唔会影响社会咧？咁绝对会嘅。咁其实同性婚姻佢自己都会影响社会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我哋都希望咧，即系呢个社会成熟咁样样。咁就系即系喺呢一个自由主义里边咧，即系如果你系。做某一啲嘢嗰陣時候咧，你就唔好影響其他人。咁如果你係影響社會嘅，都唔緊要嘅。如果例如基督徒啦咁樣，即係佢哋係唔想見到同性婚姻嘅。如果基督教嘅學校即係容許佢哋教同性戀係唔 OK 嘅咁樣，咁咪得咯。咁但係亦都係可以有其他學校嘅，可以係有一啲專為一啲同性戀者嘅學校就建立出嚟嘅。咁佢哋就可以話同性戀係 OK 嘅咁樣，聖經係錯嘅。啊！佢哋都可以咁样搞嘅，咁都冇问题噶。咁所以呢一个就系自由主义啦，就即系大家可以教自己嘅嘢咁样样。咁所以即系最后，无论你喺边啲学校出嚟嗰阵时候，你自己都系会有翻自己嘅独立思考，即系见到其实个事实系点，就要相信人，就让人系可以自己作出自己嘅决定嘅咁样样。好，咁我哋翻嚟继续。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嚟第二节西方论坛嘅，大家好，我系世聪。咁所以自由主义最好嘅最好嘅系咩咧？就系佢唔会话。我嘅思维系比你嘅高嘅，又或者我嘅价值观系比你嘅高嘅。 佢系话我有我自己嘅价值观，你有你自己嘅价值观，咁我唔需要将我自己嘅价值观咧就系、是、用嚟牵制你嘅，你亦都唔好将你嘅价值观咧就牵制我，我做我自己嘅嘢，你做你自己嘅嘢咁样样，咁最后咧其实系会导致社会更加和谐咁样样，因为大家唔会牵制大家，而大家都会尊重大家唔同嘅谂法。咁但系其实而家好多时候即系左翼嘅思维咧，佢就系、是、即系同自由主义啱啱相反嘅，即系佢哋系 authoritarian 嘅，即系佢哋系即係希望有一啲嘅法律啊，就係、是、管制，有更加多嘅管制，有更加多嘅法律，就係唔俾人諗某一啲嘅嘢嘅嚇。咁其實呢樣係唔好嘅咁樣樣。嗯，咁我都講到一個嘅例子啦，就係咩咧？就係、是、我之前所工作嘅電台咧，就係、是、叫做 SBS 咁樣樣。咁呢一個咧係全澳洲嘅政府全國廣播嘅電台同埋電視台嚟嘅咁樣樣，咁佢亦都係即係接受呢一個納税人嘅撥款啦，咁樣樣，咁一年咧即係都使好多錢嘅。咁你身為一個政府嚇一個公營嘅團體咁樣樣，一個公營嘅媒體，咁你好明顯應該係不偏不倚啦嚇，應該要 fair and balance 啦。咁其實咧呢、這個事實上咧即係都係佢嗰個 slogan 嚟嘅，就係話不偏不倚嚇，就係、是、fair and balance。但是事实上它是不是 fair and balanced 呢，在一些同志的议题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了樣。事实上在澳洲现在同性婚姻呢都是、即 未是合法啦樣，所以即我们在澳洲仍然是一个辩论期。澳洲应不应该有同性婚姻呢，很明显是有两个看法的，一方面是支持，一方面是不支持樣。咁你身为一个不偏不倚嘅团体，一个媒体，你好明显系应该有两个嘅观点啦，系咪？嗱，即系我而家成日讲自由主义咧，就唔系讲紧边方面系啱啲嘅，个问题系要有双方面嘅说法，同埋容许双方面嘅说法，个问题系咁啊。咁但系呢一个公营嘅电台咧，佢咧就就咁样样嘅，嗱，之前咧就有一个嘅嘅家庭嘅团体就走出嚟，咁佢哋就卖咗好多广告，就系话即系反对同性婚姻，亦都系讲咗好似 D&G 嗰两个人所讲嘅说话啦，就系话小朋友咧应该系有父母嘅，应该系一个嘅传统嘅家庭成长嘅咁样样。咁但系呢一个 SBS 咧竟然唔接受佢哋呢一个广告，就系话哦你咁样系歧视嘅咁样样。喂，咁但系而家呢个系法律嚟噶嘛，大佬？即系而家个法例就系咁样样啊嘛，咁同埋另外嘅，即系呢一个 SBS 咧，佢亦都喺呢一个嘅同志游行 Mardi Gras 嗰度咧，亦都系买咗即系一架花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亦都系有参与呢一个巡游嘅，咁呢一个到底系咪不偏不倚咧？吓，咁好明显就系咁，你会见到一啲左翼人士佢嘅思维就系咩咧？佢哋系唔可以唔容许其他人嘅谂法系可以出到嚟，佢系唔俾其他人嘅讲法系出现嘅。当有一啲人讲其他嘅说话而佢哋系唔同意嗰阵时候咧，佢哋第一个反应咧就系话呢一啲说话咧系歧视嘅，呢一啲说话咧系冒犯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歧视啊同埋冒犯咧，对一个自由社会嚟讲咧系一个最大嘅危险嚟嘅咁样。而呢一件事最荒谬就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呢一个 SBS 咧，佢最近咧亦都系接受咗另外一间公司嘅广告嘅。咁呢一间公司咧，我平时节目都开名嘅咁样。咁但系今次咧我唔开名，因为呢一间公司咧系即系一间可以话绝对是邪恶和不可接受的一间公司来的这样。那它呢是一个网站的即是 dating 那些网站啦这样。那但是它们呢就是特登呢就是要帮一些已婚的的老公或者老婆呢就是教他们怎样出轨的。还有帮助他们呢即是怎样发生婚外情的这样。咁佢哋咧就有一個咁嘅廣告嘅，就係一個三十秒廣告咧，就係話呢男同埋女咧，即係老公同埋老婆啦，即係兩個都好枯燥咁樣，咁兩個變到好似喪屍咁樣，咁啲音樂咧就係、是、即係好 dark 嘅咁樣，咁咧去到去即係佢每做每樣嘢咧，即係都好唔順利嘅咁樣，就係佢亦都係話呢個婚姻係好枯燥嘅，咁到咗一個嘅地步嗰陣時候咧，這個女人咧就攞起一個棒球棍咁樣，棒球棒咁樣，就諗住咧就係、是、打落佢老公嗰度，諗住殺咗佢，咁但係咧就係喺嗰一陣時候咧，佢就喺電視咧就係、是、見到呢一間公司嗰個廣告啦。 咁呢一間公司呢就係、是、教佢即係點樣出軌嘅，即係佢都係可以上網抄有邊啲 members 啊，咁樣就可以搵佢哋，咁跟住即係即係發生婚外情嘅咁樣。咁跟住呢佢就上咗呢一個網呢，咁跟住即刻呢嘩變到好似個天使咁靚啦，咁樣即係仲著晒即係即係 sexy 嘅內衣褲咁樣添。嗱呢一個咁樣嘅廣告呢，呢一間 SBS 嘅電台電視台呢，佢竟然肯播出嚟喎。即系佢会点样呢，即系支持家庭嘅一个广告呢，佢就话唔播啦，即系太过冒犯啦。咁但系另一个广告嘅就系教人点样出轨，教人点样发生婚外情嘅广告，佢哋呢就毫不犹豫咁样就摆喺电视机嗰度，即系俾澳洲咁多人睇。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一件事亦都係即係令到好多保守派嘅人呢就係非常之憤怒嘅咁樣樣。咁而呢一個產品呢亦都係非常之差嘅。咁而我自己亦都係即係喺好多朋友啊同埋即係喺教會裏面即係都見到，即係當即係父母嘅如果係有一啲出軌嘅行為咁樣，係好影響佢哋嘅下一代嘅，係好影響下一代嘅小朋友。即係無論係即系佢哋对于家人嘅信任啊，对于关系嘅信任啊，咁样样系非常之影响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一个即系咁有可能影响社会嘅一个嘅广告，佢哋都肯摆出嚟，但系反而即系一个支持即系良好传统家庭嘅广告，佢哋又唔肯放上去。呢一个咧就系所谓不偏不倚嘅政府电台啦，咁样样。咁我哋由此可以见到嘅就系咩咧？即系佢哋所做嘅事情咧，就系佢哋根本咧，即系我上次节目都有讲到，就系好多呢一啲嘅左翼嘅团体或者人咧，其实佢哋系反对传统嘅家庭，同埋佢亦都系反对传统嘅思维，佢哋系一定咧要自己嘅讲法咧就系、是唯一嘅讲法吓，亦都系唔容许其他人嘅讲法咧系可以出现嘅。咁呢一个系一个自由嘅社会里边咧系不要得嘅咁样，因为就系喺一个自由社会里边，先至系要咩都攞出嚟讲咁样。咁好似法国思想家 Voltaire 咁样，即系佢都曾经讲过呢句说话啦，就系话即系言论自由或者系表达自己嘅自由，必定咧系要包括冒犯嘅自由。因为如果你嗰个自由系唔俾你冒犯咧，你根本就冇言论自由呢样嘢咁样。因为好似北韩都系噶，北韩你可以话我哋有言论自由噶，我哋嘅自由就一定要赞金正恩，但系咧你就冇冒犯金正恩嘅自由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根本就唔系自由。咁所以当呢一啲左翼嘅团体成日走出嚟咧，就系话我哋支持言论自由噶，但系你唔好冒犯我。其实呢一个根本就唔系言论自由，佢哋咧根本就系最憎言论自由，系想整走言论自由，因为佢哋系唔希望其他人嘅想法或者其他人嘅讲法系可以俾人听到，所以即系左翼人士咧，佢最中意用被冒犯呢一个讲法咧嚟到 silence 你吓，令到人哋咧就唔可以发声嘅咁样样。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都希望即系如果同性恋嘅团体啦，系可以更加支持自由主义咧，咁其实大家都好嘅，即系我的思维不会比你高，你的思维不会比我高，我的价值观不是比你高，你的价值观不是比我高，所以大家都应该尊重大家的价值观，即是我不要将我的思维压在你那里，你不要将你的思维压在我那里，其实呢就大家好的这样。即是见今天就讲紧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啦，这样。即是我今天即都想是探讨一下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其实前一排呢即是我就自己经历过这样东西啦，所以即是之后我都翻屋企就谂啊，我呢个谂法啱唔啱咧？咁样样咁即系今日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样样。咁就系话咧，我喺即系之前啦，咁样样就系见到咧两个同性恋者咧喺街嗰度锡咁样样。咁我心里边咧就觉得呢样嘢系核突嘅咁样样吓，即系但系呢个我唔想噶，即系我唔系想觉得佢核突，咁但系我事实上真系觉得佢核突。咁所以我就即刻马上忏悔啦，同埋都系马上咧就即刻反复思量，就即刻问自己啊，我觉得呢样嘢核突系咪有问题咧？我觉得呢样嘢系核突，系咪等于我歧视佢咧？咁样样嗱，因为其实事实上就咁啦，即系如果我系喺我心里边谂觉得核突嘅咁样，咁其实就冇嘢噶，因为我心里边谂啫。咁但系如果我系讲咗出嚟嘅，咁就唔得噶咯，咁样咁系咪？咁但系其实事实上，如果讲出嚟唔得嘅，你心里边都唔应该谂噶嘛，系咪？即系你心里边所谂嘅呢一样嘢都可以叫做邪念啊嘛，系咪？咁例如嘅，如果有一个人咧系最憎中国人啦，咁样样，咁 佢讲到出口嘅，咁就当然唔啱啦，系咪？咁但系嘅，如果佢系心里边谂，但系唔讲出嚟嘅，其实佢都有问题喎，咁样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即系我当时咧就翻去就反复思量，就谂就系话我系冇开口讲到出嚟话你两个基佬唔准锡，即系我就冇咁样讲。咁但系当我个心里边系咁样谂嘅时候，我系咪有问题呢？我系咪其实心里边歧视紧佢嘅咧？咁样咁所以即系如果我下次见到呢一啲嘅情况，我系咪应该见到唔好唔望？应该用一个好欣赏咁跟住微笑嘅望住佢哋望多几秒，睇下我接唔接受咧咁样。又或者即係例如嘅咁样，我平时做婚礼嘅咁样，咁都会呢嗌啲 couple 呢就锡多几下啦，你哋锡得唔够喎咁样。咁我系咪应该喺街上面就算见到同性恋者锡，即係我都应该有一个咁嘅思维呢，就係、是、希望你可以锡多啲，咁就等更加多人呢係可以接受同性嘅关系，系咪应该咁样呢咁样。咁因为呢其实事实上呢就係咁样嘅。因为呢有好多西人呢都係有同样嘅情况嘅咁样。咁例如呢即係我哋平时做好多 event 嘅时候呢，即係尤其是喺中国嘅新年啊咁样呢，都要请好多嘅市长啊，又或者係一啲嘅一啲嘅领袖啊，去到一啲华人嘅活动啦，咁样，即系呢啲系西人去到一啲华人嘅活动咁样。咁当佢哋系见到放炮仗嗰阵时候咧，即系佢哋咧唔敢揞住只耳嘅，因为咧佢以为咧揞住只耳就冇礼貌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就冇揞住只耳啦咁样。咁但系其他中国人都全部揞住只耳嘅，又或者系有一啲嘅西人嘅领袖啦咁样，佢哋系会去到一啲唐人街嘅活动咁样，咁跟住咧即系见到个人系拉二胡嘅咁样，又或者系表演一啲。即系中国嘅传统舞蹈嘅咁样，又或者系甚至系粤曲嘅，喂，即系粤曲我都听唔明啦，系咪？即系何况系西人呢？咁但系呢一啲西人呢，因为佢哋系一啲社区领袖嘅关系咧，佢就即系要翘手啊，同埋微笑啊，同埋点头啊，呢个好睇，呢个好睇咁样。咁但系其实事实上佢心里边系觉得唔好睇嘅咁样。咁但系我哋都知道佢觉得唔好睇啊，而佢哋即系觉得呢样嘢唔好睇，亦都系冇问题嘅咁样，因为佢哋根本冇呢一个嘅文化，咁所以佢哋系冇可能可以了解嘅。同样地，即系如果我系去非洲嘅，咁跟住见到啲人打鼓啊、跳啊咁样，咁我都唔明白佢哋嗰个文化，咁我亦都唔会咁欣赏呢一样嘢嘅。咁所以其实呢样嘢系好正常嘅。咁同样地，即系如果我哋系见到两个同性恋者喺度锡嘅咁样，因为我哋系唔明啊嘛，我哋唔系佢哋啊嘛，我哋唔识欣赏。其实都是正常的。咁所以即係我经过即係反复思量之后呢，我哋都即係我最后呢觉得係 ok 嘅。即係就算我喺街上面见到两个同性恋者锡呢，而心里面觉得係核突嘅，都冇问题嘅。咁亦都係希望大家呢即係唔好因为咁样呢而觉得自己衰咁样嘢。而同时呢，同性恋者呢亦都唔需要觉得 just because 其他人觉得呢样嘢係核突呢係冒犯緊佢哋。因为只不过係佢哋唔 get 咋。即係好似如果我係唱粤曲唱得好叻嘅咁样。咁有一个人由冰岛嚟咁跟住之后听你啲音乐，觉得我觉得你唱得好肉酸囉。即係我觉得呢首歌係核突囉。即係佢未必讲到出口，咁但係佢心里面咁样諗嘅。但係佢咁样讲唔代表佢係唔尊重你，只不过係因为佢唔識欣赏，甚至佢係觉得呢啲音乐係核突嘅。其实都可以嘅，都唔需要全世界都觉得呢样嘢係好嘅。咁如果你自己欣赏嘅，或者你自己知道咁样係好嘅，其实已经足够㗎啦咁样。系啦，咁即系都讲翻啦。其实即系其实呢一件事咧，其实唔系局限于我净系见到两个男喺度锡，觉得核突嘅。其实尤其是性呢一样嘢咧，系好 personal 嘅，系好个人嘅。而其实即系当我哋系讲呢个主流嘅性接受或者接受边啲性行为咧，其实系好窄嘅啫。其实只不过系接受即系男同埋女，咁同埋即系你有边啲嘢系觉得靓嘅，系即系块面纤瘦啊，块面觉得靓啦，对脚系长嘅咁样，或者系睇呢一个嘅身材嘅咁样。其实喺社会里边，正常嚟讲，我哋系接受呢几样嘢嘅啫，所有其他嘢咧都系被视为系一啲叫 fetish 嚟嘅，即系一啲嘅即系一啲奇怪嘅嘢嚟嘅咁样。即系例如嘅，如果有啲人话，我好中意格拉底噶咁样， 即係就算嗰個人係一個男一個女嘅，咁其中一個冇好好中意加拉底，你都會覺得奇怪，你都會唔識欣賞咁樣，因為你唔中意呢一樣嘢啊嘛，咁樣。咁而中意加拉底嗰個人嘅，佢亦都唔需要宣傳曬俾所有人聽話，我係中意加拉底嘅，我好 proud 嘅。你如果唔認同我呢一樣嘢咧，你就歧視我。佢係唔會咁樣做嘅，即係佢 keep to themselves 咪得咯，係咪？系啦，又或者有啲人系特别中意只耳仔嘅后边嘅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喺街上面咧，即系就搲住只耳喺度舐嘅咁样样，咁即系咁如果人哋系觉得核突嘅，呢样嘢都系 OK 嘅，即系唔系话我唔接受你啊，即系我好尊重你中意耳仔嘅后边咁样样，咁但系 just because 你中意耳仔嘅后边就唔代表。我要見到呢一樣嘢，覺得好有美感嘅，明唔明啊？嚇，咁樣樣就係咁啦。咁其實咧，即係喺科學裏邊咧，就有一個嘅講法啦。呢一樣嘢咧就叫 partialism 嚇。咁呢個 partialism 咧就係對於身體嘅某一個部位咧。就係、是、有集中嘅性興趣嘅咁樣，咁即係就唔包括性器官咁樣，咁即係根據呢一個美國精神科協會咧，即係呢一個咧係叫 DSM-IVTR 嘅一個嘅狀況嚟嘅，咁我唔知呢個咩意思啦咁樣，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你係對另外一個嘅身體部分或者另一樣嘢咧係同生殖器官有一樣或者更加多嘅興趣咧，呢一個咧就叫 partialism 啦咁樣，咁其中有一啲咧就係叫做Podophilia 咁样样，咁就系咧特别中意呢个脚板嘅吓，中意个 foot 嘅咁样样。一个咧就系叫 Oculophilia， 就系特别中意眼嘅。另外一个咧就系 Mascellaninia， 咁就系中意呢一个格拉底啦。Nesnophilia 中意鼻 ，Trachophilia 中意头发 ，Elvinophilia 中意呢一个嘅呢个叫咩啊？呢个belly button 啊 ，belly button 系肚脐，系啦，咁同埋咧有特别中意手嘅就系叫 hand fetish 啦，咁样样，咁佢就咁样讲啦，佢其实咧就系话系有60%嘅人咧，其实系有一个除咗性器官以外嘅一个嘅特别嘅性兴趣，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系非常之正常嘅咁样样，咁如果你系有一啲其他嘅性兴趣，咁而其他人唔识欣赏嘅，咁你唔会要求其他人要欣赏呢样嘢。而其他人唔欣賞呢樣嘢，你係覺得佢歧視噶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咧，呢個最後咧都係翻翻嚟講翻自由主義，就係、是、如果你係特別中意人哋嘅手、格拉底或者係肚臍嘅，你唔需要笑嚟同人講，你都係唔需要其他人一定尊重或者係認同你對呢一樣嘢特別嘅喜好。咁但係即係當人哋覺得哇，有冇搞錯？你咁奇怪㗎？哇，呢樣嘢好核突喎！咁樣樣，你唔需要覺得冒犯咯。你話冇錯，你覺得核突，但係我唔覺得核突。我覺得呢樣嘢咧係非常之漂亮嘅咁樣樣嚇。咁其實呢一個咧係大家可以選擇嘅咁樣樣。系啦，咁系咯，咁例如啦，即系我啱啱都醒起咧，即系喺一套好旧好旧嘅剧集里边咧，《男亲女爱》咧，嗰阵时候咧就系有一个角色咧，就系特别中意咧，即系阿郑裕玲嗰条颈纹嘅咁样样，咁佢咧就系最中意咧搽红唇膏，咁跟住之后咧就即系强吻强吻阿 Miss Mo 嗰条颈纹嘅咁样样，咁呢个系即系一个好搞笑嘅情况啦。咁但系其实咧，事实上真系有呢一个 condition 嘅，即系头先好似讲咗啦，呢个即系特别中意颈嘅呢一个嘅性兴趣，其实事实上真系有人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即系呢个剧集咧就当笑话嚟讲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当人如果系有一个咁样嘅性兴趣，佢。嗰一次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就係佢強吻人，即係人哋唔想嘅，但係佢就走去強吻人，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嘅，即係個男中意頸紋嘅咁樣，咁個女中意俾人絕條頸紋嘅咁樣，咁如果佢大家中意，咁冇問題嘅。咁如果呢一個人係好中意人哋嗰條頸紋，咁佢唔使成日話俾人聽，冇錯，我中意頸紋嘅，你一定要接受我，你唔接受我咧，咁你就係歧視。其實絕對冇一個咁樣需要咁樣做。其实咧，就算人哋系觉得你系核突嘅，唔代表佢唔尊重你，因为佢可能中意脚吓，可能佢中意格拉底，可能佢特别中意系玩唔知啲咩嘅奇怪嘢。每一个人真系都有佢哋自己特别嘅喜好，咁呢一个咧系你自己嘅喜好，咁人哋当见到你。 是不认识这个喜好的，又或者在他平时自己见到的东西里面是即是觉得这件事是奇怪的这样，其实你不需要觉得歧视的这样。所以同样地，如果你是同性恋者这样，那你在街上被人锡，那人家见到你人家觉得你这样是核突的，其实你都不需要介意，因为当人家觉得是核突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不 get 这样，那可能人家有其他性行为你都未必 get 的这样。所以呢真的都是回到这个自由主义，如果大家是可以尊重大家，大家不要理大家怎样想，我怎样想的我不需要告诉你听，你又不要理我怎样想，咁其实呢大家呢真係都係可以有一个更加和谐嘅社会嘅。好，咁我哋节目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